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今天呢，同样也是五一劳动节的正日子。首先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先代表我们潮流梦工厂全体的工作人员，祝大家小长假快乐。虽然是最后一天的假期了，但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了。那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做客嘉宾，有一位是正面教材，另外一位是反面教材。首先来介绍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健身很多年，可是呢却最终不得已变成了肌肉型肥胖的亚森，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反面教材。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健身小达人，也是同样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轩。那轩呢，在这一次我们五一的草莓音乐节的活动当中，也是我们的草莓音乐节上的特派员，一起欢迎轩。 Hello， 大家好。 在一开始呢，也还是要跟大家说，2018年草莓音乐节在2018年4月29日到5月1日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届时，北京青年广播在现场设立了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在现场还可以领到我们982的限量版的礼品。那具体礼品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去了就知道。所以礼品是什么？ 礼品其实非常的丰富了啊，有非常实用的小扇子，然后因为当天其实音乐节很燥热嘛，需要一把小扇子遮遮阳啊，扇扇风啊，是吧？驱散一下的这个对不好的这个氛围。然后还有一个口罩，我觉得是音乐节必备的，因为其实场地上除了有草地外还有沙土，然后大家走来走去其实会扬尘，然后戴口罩也很实用的。此外呢，我们还准备了非常可爱的那种小发卡，就小发卡上面有一个小箭头啊，指着你或者一个问号或者一个叹号，所以这样呢，你的 idol 你在下面就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 idol 可以就一眼就看到你。 哇，这个很厉害耶。 那个特别受欢迎，因为当天第一天派送的时候基本上一扫而空，瞬间就没了。 天哪， 很多人带着那个照相。真的。 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收听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手上的这个牌子，来扫一下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首先呢，来进入到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既然我们982在今年和草莓音乐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合作，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从现场实时传回来的一些在草莓音乐节上面的报道。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视频。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各位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982草莓计划特派员杨轩。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我的小伙伴的体验和经历。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音乐方面，痛仰乐队在爱舞台的演出被很多乐迷评为最燃现场。舞台前 POGO 区的乐迷们在痛仰极具张力的音乐和强大感染力下，更是开启了小火车。备受期待的朴树的演出更是引起了现场的集体大合唱。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当年荣耀在如烟， 我曾经失落。 接着就是治愈系民谣女生阿四，还有今年三月刚刚结束中国巡演的复古而又梦幻的日本乐队 The Fan。此外还有一位非常令人值得期待的乐坛老将蔡琴。啊，此外和大家说一下草莓音乐节的交通情况。那么当我们到达这个停车场之后，还要坐专门的大巴车到草莓的正门，车程大概有8到10分钟，而这一路段也可以选择徒步，不过需要从另一个门进去。但问题是这两个路口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标识。那么此外如果想要避免堵车的情形，还是建议大家提早出门。同时我们也想提醒选择当天返回的朋友要注意分流，因为第一天看完朴树最后演出的小伙伴反映说他们在停车场等了近3个小时才离开。在饮食方面，音乐节提供的食物种类和品牌的确非常丰富，不过价格也确实非常的音乐节了。某些品牌的食物和饮品几乎是原价的2倍，而即便如此，想要买到一份自己想吃的食物仍然要牺牲大量看演出的时间。而在高峰期食品区竟然还出现了限流的情况，也是建议大家错峰饮食。的确参加音乐节会面临着或暴晒或下雨的不理想天气，会遇到塞车、排队、拥挤等令人心情烦躁的场面，但大家之所以还很热衷于这个活动，我想它的魅力就在于让不同类型的音乐在同一时空碰撞，让一群热爱音乐的人在一个空间内共同狂欢。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也是一个星期二，所以呢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会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和健身相关的。刚刚我们收看了一段草莓音乐节上面最新传来的视频，刚好在视频当中的那个特派员轩今天也是做客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今天我们的反面教材肌肉型肥胖的亚森，一起来欢迎两位。 好，大家好。 大家好。看得我好想去啊音乐节。 真的吗？所以轩你刚好到现场啊，你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再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草莓音乐节上面的一些情况。 其实我觉得就像亚森说的，就如果之前没有太去过音乐节的朋友的话，会非常想去，因为它的体验很好的原因在于就真的大家在现场的氛围特别热闹，就是你也喜欢音乐我也喜欢音乐，大家碰到喜欢的乐队就在底下一起呼喊，一起就是摇滚嘛，一起嗨。因为 也可能会擦出什么跟陌生人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好像应该是会的。对对对。然后尤其是在那些比较嗨的乐团，比如摇滚乐队啊，在下面大家会在那种就是舞台前有个 POGO 区嘛，然后之前会发生一些像现场有跳水啊或者小火车这样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就是大家就相互互动，比如说一起就是手搭着一个人的手搭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啊，就让大家一起绕圈圈往跑，然后去碰撞，但当然要注意安全。就是这些会给是你在非现场体验不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接触，因为平时我们可能只能是听觉呀或视觉上看到，但现场真的是触觉，所以其实非常的爽。 哇哦！所以我刚刚看你的那个视频里面，我最好奇第一点是草莓音乐节上面都有什么吃的。 是这样，这点挺有意思的。我也比较震惊，因为到达现场之后发现它有一个区域就叫移动大悦城，好像就把大悦城，因为大悦城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很多食物，然后就把它搬进去里面。 这么厉害吗？ 对，然后里面的确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我们当天其实就吃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有比如有池田寿司，然后有 很多这种品牌引进， 对什么 TVC 对，当然这里不是打广告，这是大概吧，就是有 也并没有给我们投钱啊。 什么披萨呀、或者奶茶、很有名的奶茶的牌子，包括一些什么西北菜呀，就类似全部都有，一些想吃什么都可以，还有冰淇淋，甜点之类的。所以 但是即使是这么多还是供应不上那么多人，对不 对？ 对，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它的那个区域可能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吧。然后当大家都在吃饭时间进去的时候就非常拥挤了，比如说中午还有晚上6点，尤其是那个时候可能演出也是有间歇的嘛，不是舞台一直都在演，所以大家都在等待比较大牌的明星到来的这个期间呢去吃点东西，然后这个时候门口可能就出现有点拥挤的状况，然后当时草莓其实处理的还可以，然后他就派那种安保人员就有点分流，然后可能说限制一些人流的进出，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吧，因为你如果在里面发生一些不好的情况，其实要比就是不限制大家都进去比限制大家都进去要更糟糕。所以我觉得限流还是 OK， 我可以接受。 那我还想知道一点是他现场一共是有多少个舞台？ 好像大概有七个，有一个草莓竹舞台，它旁边有一个是 MDSK， 就是摩登天空的那个一个电音舞台，是 rap 之类的。然后它对面后面有一个爱舞台，也是当时是第二大舞台。然后包括曾轶可啊，都是在那边演唱的。 哦，七个舞台会互相影响到吗？声音会串音吗？ 对，我觉得这次草莓的一个小小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在于它因为每年都要换场地，嗯，所以它每年都要设根据当地的情况去设置不同的舞台。我觉得它这回是因为七个舞台有点多，所以当主舞台和其他舞台在演出的时候，在中间的一些听众可能会受到影响，就是听不清两边的歌声，或者就混到了混听了。 那确实，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些露天在室外的音乐节可能会这种情况可能会必不可免。哎， 因为对，因为的确是受到场地的限制，因为在北京这边其实好的场地也就适合的场地没有特别多嘛，所以就是可能的确设置上有一点问题，但是你要是往舞台前凑一凑的 还是很开心的。 对，还是很开心的。 而且听说你这一次还采访到了一位最近在说唱圈非常有名的歌手小谢。 哦，对，小谢，大家可能不知道小谢是谁。 你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这样，我 很令人气愤， 因为我知道你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他。 但其实我在现场有帮一个小忙啊。嗯，是这样，因为我也是很感谢台里面嘛，然后就是争取到了这次机会去采访，就是中国有嘻哈出来的一位年轻的 rap 选手，叫 TZT， 你的男孩 TZT， 然后。我其实之前就是也跟他就是小小有接触，所以还是很开心再见到他。然后当时问了大概有四五个问题吧，然后 TT 还是很善于就是回答问题，就反正交流的很开心。然后最后我呢帮你的小忙，就是说我们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主播 啊，真的有帮我转达吗？ 对，我说 我的天哪， 非常喜欢他，然后我觉得 非常喜欢。嗯 ，TT 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他很受欢迎的，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个人性格很开朗， 对， 又很感觉是很正面的 rapper 那种。 对，我很欣赏他，因为他写的词都是很积极向上 的，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除了周杰伦以外，让我在现场可以为他疯狂尖叫的歌手。 哇， 其他再也没有，就其他小的时候那些一路过来的那些偶像什么的，我可能看目前看到还是会很淡定，但是 TT 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再度为他尖叫的人。 而且我真的发现， 因为你想，周杰伦那个年代我还是一个少女，而现在我已经是 妈妈了。 也没有想往这方面引这个话题了，就是而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成熟女性，但是还可以为她尖叫，就说明她真的是很优秀了， 而且很有感染力，就是她现场，而且她现场发挥的特别稳，就是你能想到就是 CD 里出现就是的那种音效，它几乎就是同样的效果嘛。然后当时的确现场底下的粉丝都嗨了，然后。不仅仅是女粉丝，就是男粉丝也很嗨，然后反正就反响很大吧。我其实没有当时没有离舞台很近，但我在远处已经感受到那股热浪。琪琪真的是非常优秀。 你还要怎样？你已经跟他近距离接触了。 对， 好了，我们今天周二版本的潮流梦工厂还是要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些关于健身的话题。那也请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可以通过我手上的这个牌子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 TT 的歌曲，稍后回来。 去，明天还要继续，我还在努力跑，还没到目的地。被死亡绕进京，跟着我的血拼，希望很久以后你还记得你的约定。虽然都不懂你，会不敢憧憬原来的梦，但我尽心到底就做你自己玩儿的 song。 能够留下遗憾，就算没你提倡也没人认同。没心灰的遗憾，也麻木习惯成自己的英雄。是我不热爱，只是变得不敢爱，这世界真奇怪，叫我不要再坦白。风格的自己别当心会是宝贝，你是你想要的样子。 Baby it's crazy Milli Milli Milli Milli Milli Milli Milli Milli Milli Milli。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我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但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 这首歌是来自于 TZP 小谢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全新的单曲《向爱出发》。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嗓子刚刚好，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那还是再次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另外呢，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一位是肌肉型肥胖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说法啊，就是既有肌肉又有肥肉，那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能变成这样难得的身材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请他来做详细的解答，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嘉宾亚森。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我们同样也算是健身达人吧，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草莓音乐节的特派员轩，一起欢迎轩。 大家好。 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我们超模养成记环节当中将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内容，因为现在是五一小长假嘛，所以呢一会儿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在就是很多人都说每逢佳节什么胖几斤之类的，但是像我这样身材还可以的人就不会在这种节日当中长胖。然后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假期就算出去吃饭也可以不长胖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和秘籍。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亚森也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他自己是怎么变成肌肉肥胖的一些很好玩的经历，包括还会在现场来挑战做俯卧撑，以及来给我们讲几种俯卧撑通过怎么样的姿势不同的变换就可以练到不同的部位。然后呢轩在现场也会教我们几个他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健身的小动作，所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这样我们在休息的这个环节当中还是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首亚森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你可以来介绍一下推荐他的理由。1973 James Blunt、前段时间来过北京， 我去看了。 哦，你知道，那你来讲吧。 哎，不 1973 OK， 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歌，稍后见。 Oh

五月四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北京时间的17:34，这里依然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还是要在今天第二时段的一开始来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快乐。那今天呢，我们节目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小长假长不胖有没有什么秘籍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不知道为什么从肌肉男变成了肌肉型肥胖的亚森，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草莓音乐节的特派袁轩，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两位。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两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那在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再来看一段由我们草莓音乐节现场传来的一段小视频，看看那边现场是什么样子的。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们现在是在北京草莓音乐节的现场。那我们现在随机拽了一位小仙女来采访一下，她今天到底是为了谁来的呢？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嗨，大家好。 对，那你今天来草莓主要是为了看谁？ 看阿四。 看阿四吗？你很喜欢他吗？ 对，就觉得他之前唱歌特别好听，然后又长得特别好看。 对，那你觉得今天阿四的表现怎么样？ 太瘦了，然后 太瘦了。那你觉得你今天最喜欢阿四的哪一首歌？或者他今天没唱的也可以。 他都挺喜欢。 都挺喜欢，有没有最喜欢的一首？ 我觉得他就整个一个气质在，然后就特别好。 喜欢听人民广场吃炸鸡吗？ 从炸鸡认识的他。 哦，好，那你今天有吃到炸鸡吗？在草莓里面。哦，你减肥。好吧，那祝你在草莓玩得愉快，谢谢，拜拜。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们现在依旧是在北京草莓音乐节的现场。那我们现在捕捉到两个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我们来问一下他们这次来草莓音乐节到底是为了谁呢？来，小哥哥，大家打一个招呼。 哎 ，Hello， 大家好。Hello。 那小哥哥，今年你是来几天？准备来几天？ 来两天吧。 啊，那你是为了谁来的呢？ 主要是来看田馥甄。对。 来看田馥甄。 对。 田馥甄是你的女神吗？ 是必须的。 但是昨天其实在田馥甄演唱的时候人山人海，你有挤到最前排吗？ 没有，根本挤不进去。偶像太红了，没有办法，就挤到了一半吧大概。 但是也是看到了偶像，非常开心是吧？ 对对，看到了。 对，那你觉得今年这届草莓办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整体都挺好的吧，这次来了比较多大咖。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你女神说的？万一我们能让你女神知道呢？ 我只想说女神今天素颜也很美。 好的好的，谢谢，祝你们在草莓玩得愉快，来跟大家再见。好的，谢谢司农从前方给我们发来了一段非常可爱的小视频。那也是要再次跟大家提醒，草莓音乐节是在2018年的4月29日到5月1日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届时，北京青年广播在现场会设立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领取982的限量版礼品。那具体的礼品都有什么？请轩来介绍。 哈，具体的礼品有一。可以山峰解暑的小扇子，二可以防尘的口罩，第三个就是可以让你的 idol 一眼看到你的特别可爱的小发卡。 哇哦，所以呢，但是也是免费的礼物，所以真的还挺贴， 是 还挺贴心的， 很贴心、啊。 对，所以呢，也是如果大家去草莓音乐节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到我们982的展台看一下。 我本来想说买不了吃亏和上当，但是并不用买。 我们的展台在那个叫什么后摇舞台，哎不对，完了，在后摇舞台，对，后摇舞台的旁边。 嗯、你确定吗？ 确定。 嗯，好啦，反正总之，如果有朋友们、有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如果在这几天的音乐节当中，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嘛， 是的， 到这个草莓音乐节上去的话，也可以是到我们的982展台去参观一下，然后领取小礼物。嗯、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超模养成记》，来一起探讨一下，小长假真的可以不长胖吗？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当然了，最近呢，在今天我们超模养成记一开始，想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吐槽，因为呢，今天我旁边的这一位肌肉肥胖男，肌肉小胖子吧，他呢在朋友圈里面有一位朋友分享了一张图片，也算是一个减肥上面非常大的误区了。我先来给大家看分享一下这个图片的内容是什么。图片内容呢是一个健身减脂运动的处方，他写的是一个文件，然后呢里面有非常 哪个大夫开的， 里面有非常详尽的写着早餐午餐和晚餐以及你每天要运动什么，很听起来非常详细。我来给你们两个人分享一下啊，他写的早餐是减，你注意哦，这个是减脂运动的处方哦。 嗯， 早餐面包两片、酸牛奶一瓶，水果若干，鸡蛋一个。What？ 午餐一碗米，菜适中，少油少盐，可以吃一个水果。晚餐馒头两个，吃点豆腐，黄瓜一个，菜100克，少油少盐。晚上饿了再吃点水果，半小时后训练，活动身体和关节。 我的天 啊。然后呢，这个是他的减脂的一个饮食计划，我当时看到了以后，就大概在节目开始之前半个小时看到的。 嗯， 我整个人都惊了，我想天哪，竟然还有这样在误导人的教练和这种文件吗？ 开这个处方的医生的身材到底是什么样？ 对，然后呢，他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运动的组数都非常详尽，比如说他有写胸部坐姿推胸4组乘以12个，上斜卧推4组乘以12个，上斜飞鸟4组乘以12个、平板卧推4组乘以12个，平板飞鸟4组乘以12个，就是各种这种很专业的数据。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首先他这个饮食计划是非常可怕，不能说是可取，就是你吃了之后不但不会瘦，而且会蹭蹭蹭蹭蹭的往上 涨。对， 糖分太多了， 糖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吃最忌讳的两个全 对啊， 让他多吃 了 若干。对啊，馒头，天啊，两个。 大家要记得，任何减脂和增肌的餐里面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一类的水果 是 或者是任何一类的任何食物是可以若干的。 是的， 这个词就是错误的。对，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要适量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而且很多 就比如说 糖分也很高。 对，就比如说牛肉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那我也不能吃若干，一天我吃5斤也不太好，身体也消化不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然后他给这个运动处方里面写的这些运动的计划，还是要在专业的人指导之下，因为你每个人的身材体重不一样，基数也不一样，运动基础也不一样的话，你做每一个动作你所能承受的负重是完全不同的。包括他所谓写的什么坐姿推胸啊，上斜卧推，可能有些比较菜，就是比较初学者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上斜卧推。 对对对， 上斜卧推是练上胸 的， 但他可能不知道，所以根本就做不到位， 而且很可能就手臂发力，就根本就练不到那个位置，就是那个动作应该练的哪块肌肉。 对，我觉得亚森算是一个，因为刚刚我们有介绍他是肌肉包裹着一点点脂肪的这么一个男生，所以他之前其实在那个训练上面还是做的挺不错的一个男生，所以你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推胸这个动作，什么上斜推胸，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 胸部呢，一般分为3个吧，应该， 上述 你可以非常自信的讲，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们是很信任你的。 就是每个动作包括俯卧撑的手的这个两手之间的距离，还有手臂的这个往下 夹角 的不同，都会练到不一样的位置。 嗯哼， 所以说胸这个东西大家看似很简单、可能说我的胸就左胸和右胸，但其实它是分为了六块，我觉得 对， 其实很难。而且包括你锻炼完以后，你的拉伸也是把这个胸部分为了六块来去拉伸的。 嗯，包括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之前我的教练来带我做一个那个平躺着杠铃卧推的那个动作、然后呢他有一段时间我的重量用到非常大了，已经是就是直上直下，然后呢是推差不多推到下胸这个位置，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让我换了，就换成刚刚我们在那个处方运动处方里面看到那个上斜卧推，就是要往回，然后就主要练的是上胸，对，主要练的是上胸，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哎，难道我是退步了吗？为什么之前拿的那个重量我拿不了了呢？这个时候我的教练就跟我说，他其实不是你退步了，而是因为这个动作这么小小的一个变换，其实就让你的那个受力点以及发力完全都改变了，而且上胸这一小块的这一块肌肉它是非常小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就是你如果发力对的话，没有借力那么多，它就是会力量看似变小，包括很多动作卧推什么的也都是会这样。 对，除了胸部还有背部肌肉也分为很多区域嘛，其实有时候大家练不好就是有什么斜后束啊什么。我很 专业， 对，我不专业，我怕我说错了。就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只看名字啊，或者一些简单的运动视频，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告诉你真正的发力点在哪里。 是的，这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个运动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科学健身。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小长假当中怎么样能吃不胖？我觉得这个话题我跟轩来讲就好了，因为像亚森这样身材的人，他可能在任何时刻都可以给自己吃胖的理由。哎，轩，你这几天都吃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是自从入夏，然后使劲开始健身之后，特别注重饮食。其实我最近就这两天，因为要跑草莓嘛，所以我就是水果和蔬菜几乎没有吃，基本上只吃的是肉类和一点点碳水。然后比如说我会带那个现在有很方便的那种速封的那种熟的肉质，鸡肉啊牛肉，然后我会带一包，饿的时候直接吃，这样我也省得去音乐节的那个现场去排队买食物了。然后此外我会吃一点坚果，然后那种很方便，就是每日坚果啊，然后饿了吃一点点，然后喝一些牛奶，然后我会吃煮鸡蛋，尤其是早餐我会吃大概两个全蛋，但是我其他时间就不敢再吃全蛋了，因为可能脂肪高啊或胆固醇什么的。 你可以吃蛋清啊。 对，我就其他时候，因为如果在家的话，我就会煮大概五六个，然后剩下的可能吃3到4的鸡蛋清。然后其他的会上午和中午和下午会补充一点碳水。晚上基本上就不太吃碳水，可能就是点肉。对，和奶。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害怕说在放假的过程当中会一直什么见朋友啊，然后出去吃饭，其实出去吃饭在任何餐馆吃任何菜系，早已经不能没有给我带来困扰。 是的 对，就是去吃，无论跟朋友们去吃什么，比如说今天，哎，我们今天去吃麻辣火锅吧，我也会说好，没关系，去吃什么我都能找到方法。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生活当中的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秘籍， 涮水小达人， 可能大家都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如果一直践行这个方法做得这么好的人并不是非常多，我就是坚持得很好的那一种。就是无论去任何菜馆，只要看似上面有油的，包括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有一些炒的蔬菜上面其实也是裹着一层油的。 对， 比如说 什么豆豉、零油、什么油菜、啊。 对，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他非常的爱吃什么腐乳炒生菜之类的，那个东西就很油腻，然后上面我觉得就有一些不该摄入的东西，所以我就会管服务员要一碗那个白水，然后把它涮一下，这样我吃的就是白水煮菜，包括麻辣火锅也是。其实我是很喜欢吃那个麻辣锅里面涮鸭血，好 好吃 哦。 对， 可是也就大概吃一块我就会停下，然后我还是会在碗里面乖乖的把它涮水，这样我吃的就是很健康的 补充的东西。 这个真的很难做到，有时候我可能都会， 我基本上可以每一顿饭都做到这样。对， 得你。 而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很馋可乐，我非常的喜欢喝碳酸饮料。啊，对，但有的时候很想喝的时候，就会点那个零度可乐， 还健怡可乐， 对，就可以大口大口的放心喝下去， 满足一下。 对，而且大家还要明白的一点就是说，女生千万不要不吃饭，因为我的教练经常跟我说一句话，都跟我说你太小看你的代谢了，说你的代谢会非常厉害。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因为我上个星期大概停了一周没有去锻炼，并不是因为我快生孩子了所以不去了，而是因为我真的感冒得太严重，就根本就讲不出话，实在是没有办法起来了。然后呢，那一周我没有去锻炼，我每一天我的体重蹭蹭蹭往下掉，我现在肚子里有一个9个月的孩子，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体重每一天都在往下掉， 太羡慕了。 每一天， 很羡慕。 我一睁眼一上秤，体重就是往下掉的。知道这种心情有多么的无奈吗？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加入到健身的行列中来。当你的新陈代谢高到一定程度，任何的小长假都不成问题，不会让你长胖的。 是的。 哎，那分享完了这个小妙招，也不算小妙招啊，就是分享完这个小小的习惯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亚森，可以让他来给我们讲一下，因为他，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身高体重目前？这样，轩，你来猜一下他有多少斤？你知道他体重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你可以让他站起来，你看一下，然后你可以摸一下他胳膊上的肌肉， 肌肉是吧？ 要摸一下 肌肉， 确定，我确定，你真的可以摸一下。 好。 现在我先不公布我们亚森的身高和体重，然后让轩来摸一下他的胳膊上的肌肉，他胳膊真的是肌肉很厉害的一个男生。然后 出来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来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那 所以你没有摸吗？ 我觉得我可以目测了吧。嗯哼，目测了身高182， 没有 主要没站起来，只有180是不是？ 差不多吧。180， 然后 你就大胆的预测就好，根本就不用那个。 真的吗？ 不用留任何情面，就是觉得你心中所想就可以讲出来。 180斤， 嗯，大部分人都觉得他180斤，所以你真实体重是多少斤？ 103公斤。 公斤？ 对， 我的天哪。 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同样，经常我们会说同样身高和体重的人站在一起，由于他的肌肉含量不同，所以看上去的样子是不同的。亚森没有任何一个人猜他是200斤，而且他之前在就是我想想，之前你最瘦的时候多少斤？ 175吧。 对，他是一个肌肉含量非常高的人，他的肌肉含量和我的教练韩冰是一样的。 哇哦！ 对，肌肉含量很高，然后他1.80米的身高，去脂体重就已经有了80公斤了。 哇！ 所以你想想他的肌肉含量有多高？ 80就除以那100斤。 对，如果正在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符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就证明你可以判定为自己是肌肉型肥胖。他所去健身房做的所有的体测报告出来全部都是肌肉含量过多。 哦， 对，然后 是天生的教练体质， 肌肉含量和脂肪量都过多。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知道怎么吃和怎么练的人。 看得出来，刚才那个肱三头肌很难练嘛，大家都是肱二头肌会比较明显， 对， 很难练。就大家说的掰掰袖，其实那边就是你的肥肉，如果练成肌肉就是肱三，那很明显。 你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你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大概都是怎么练的，因为当年你也是有找一个教练。 对，那会儿。哎呀，好久了， 现在有几年没练了， 4年没有 这样。你先来分享一下当年教练是怎么带你练的，以及分享完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4年没练的肌肉还在呢。 系统练的时候应该是我想想的在出国留学的时候是14年年初开始吧，然后13年年底就开始，从10月份、11月份吧，大概，然后练到了大概是5月份，差不多，应该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非常系统的练，就是一周可能会练5天，然后有2天是重量练习，然后还有 一周练5次，那其实已经很多了， 差不多，然后有2天是 重量练习，然后有三天是属于那种高强度有氧，就是叫什么 circle training， 就是一个动作做非常非常非就是非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尽可能的多的做这一组动作。 是 HIT 吗？ 不是，叫他那会儿还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没有 HIIT 这个东西，那会儿应该就叫 circle training， 就是像一个圆 circle 不是圆圈的意思吗？就你的动作一直在循环，然后在一分钟或者很短的时间里一直练一直练，不停的练，就这样，很短，比如说就可能给你休息三十秒时间，然后再重复重复一直重复，就这样。 OK， 就 超级刷， 不用很 对，重量不用很大， 就是小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外的教练可能会跟你一起练，就比较，比如说我 像训练伙伴一样。 对对对，我做那个二头弯举的时候，比如说我做十个，然后他就把那个哑铃抢过来了，然后他会直接做十个 脚体。 对，然后做完以后他再给我，然后我就做不了了，我做六个，然后他一直鼓励我说你做不完的话，我没办法继续进行。所以说他一直都鼓励你，对对对，一直 push 你啊，我觉得这种方法。国内的教练可能我觉得会， 而且就不会很单调。如果一个教练一直在看你一个人做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 对，没错没错， 会力竭， 没错没错。 然后如果两个人交替啊，就可能会开心一点，有交互感。 对，而且国外的教练呢，可能他不会只单纯的带你在健身房里练，他可能会把你带到户外。比如 在户外练很好玩。 对对对，因为公园比较多嘛，英国，然后就是很简单，你看似就比如说那种单杠就会教你，然后那样像那种猩猩一样，那样一样一样往上抓那样。 是有一个栏儿， 对对， 一个那 个就叫单杠嘛，就那样的。然后单杠上面还做一些别的动作，就是 这样，对于上肢力量其实是非常好的， 很考验。而且手，比如说你手如果没有茧的话，你根本做不了那些东西。 那个时候你能做引体向上之类的吗？ 引体向上 轻而易举， 好像引体向上做不了。因为 它自重一直算比较大嘛。 对，没错。 引体向上是不是用背部的力量还挺多？ 整个上半身和核心的力量。 我之前做过几个，我必须要有那个一个弹力带的借助，它兜住，然后我站在那上面，我才能做。我觉得女生做那个很难。 我在健身的下一个 flag， 因为像什么腹肌之类的，虽然我现在怀孕了，但是像腹肌这种 flag， 我根本就不想立。因为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我下一次的 flag 就是希望我可以在健身房里面，走过去很多人，我就会说，哎，你们让一让。我来做几个引体向上， 期待在健身房看到你做这个， 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会实现了，我相信我可以的。 好期待。 对，因为我是在用怀孕的这段时间把整个上肢的力量就是其实进步了很多。对，因为我的教练还是给我很大的鼓励，他跟我说我的肱二头肌无可比拟。 厉害 哦。 好，所以还有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所以你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已经有四年的时间没有练了。 对对，没错。 那为什么你的肌肉还在呢？为什么现在胳膊上还能看到线条？ 肌凝聚。 其实也不是，就是一直不练，因为体重你不可能歇着它，让它一直往上涨，对吧？要不然那样的话就限制，就会一直长，可能会长到更250斤或200多斤。就是我可能会，就是到100公斤的时候，就可能会。非常就是要求自己要去练一练了，该练一练了。 他如果超过100公斤，他的心里会产生不安感。 对， 明白。 然后他就会拼命的减肥几天，到了99点几的时候，他就会说，觉得自己哇，我减肥成功了， 完美。 对，放弃，然后就放弃了。99以下就是两位数就 OK 了。真的是这样。 然后其实我把这个话题抛给大家的一个点，是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我教练跟我说，就是当你有一定肌肉含量的时候，你的身体的代谢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身体的这些肌肉每天需要很多的热量来维持。 是的。 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在吃上面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可能每天都吃2-3千大卡啊，比如说，然后一直保持这样的话，他的身材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肌肉也是会一直维持在这儿。对，这就是肌肉的神奇嘛。 我记得我之前那个教练也说嘛，其实减肥的人你不要怕吃脂肪和碳水，你每天你的肌肉是需要消耗的，如果你怕的话，他可能过度去

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18: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首先还是祝大家在小长假都过得愉快。那另外呢也是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一位是曾经是纯肌肉男，现在变成了肌肉稍微包裹着一点脂肪的亚森，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因为爱情，大 家好。以及我们本次草莓音乐节的特派员轩，让我们一起欢迎轩。 Hello， 大家好。 哎，那刚刚呢，在前两个时段当中，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一次草莓音乐节上的一些情况，然后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在音乐节上面的一些小小的视频。接下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草莓音乐节会在2018年4月29日在5月1日。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届时北京青年广播在现场设立了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在现场还可以领取我们的限量版礼品，我们的礼品是， 哇，一是山峰解暑的小扇子，第二个是可以防尘的口罩，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让你的 idol 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你的特别可爱的小发卡。 这个介绍非常赞，所以如果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刚好在草莓音乐节上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展台，然后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展台在， 我需要更正一下，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的展台是在星球舞台的旁边。 好，在星球舞台旁边， 我是星球舞台。 OK， 好，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这一次的草莓音乐节。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刚刚在第二时段跟大家聊了聊小长假有没有什么吃不胖的秘诀，然后呢今天做客嘉宾亚森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在就是生活当中以前是怎么样教练带他练的，然后呢以及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练还有肌肉的原因，也希望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做运动的时间和挑战自己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亚森刚刚说要跟我们挑战20个俯卧撑，虽然听起来数量不太多，但是 很难啊， 但是很难，如果做的标准的话，而且针对于平时并不是教练没有运动就是不太一直坚持训练的人来说，其实如果做太多的话可能会导致导致你那个肌肉间歇性的就有点崩溃， 对，有可能录着节目就不在了。 那不要说这种话，不可能，不要乱讲，怎么可能不在。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有请亚森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表演区今天存在了一点问题，所以他只能在我们直播台前面来给大家做20个俯卧撑的挑战，我们希望他挑战成功喽。 哦，加油。 现在已经到了直播台前面了，可以看清楚你了，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做了。来吧， 一、 三、 四、 五、六、七， 加油！ 八，加油！九、 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十八， 两个， 十九。如果你还可以做到25个的话，还有一个了耶！ 哎呀， 好 厉害厉害！ 欢迎回来， 我真的其实。 我们导播老师从耳机里面传来了笑声，他说你们太折腾人了。确实啦，我们就是一个很折腾人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进行收听收看。所以很久没有练，突然做了20个俯卧撑的感觉是什么？ 还好吧，20。 20，那你继续做啊。 不用，可以下一次留一个 余地。 其实俯卧撑的姿势的变化，就是姿势做一些小小的变化，练到部位都不一样，对不对？你可以来给大家讲一下吗？ 再往中间放一放的话，这样的话练到是胸的那个胸缝。 哦。 然后如果就是正常的那种俯卧撑的话，练的是整个的胸大肌。差不多就这样了。 我感觉是做了，感觉有点缺氧。 导播老师有说让你再来20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不行。 要不要再挑战一下？ 不然下回吧，下回做30个，好吧？ 好， 可以。 OK， 所以其实刚刚不光是俯卧撑这个动作，每一个动作在训练的时候，只要你稍微变换一下姿势，其实都可以 锻炼不同的部位， 锻炼不同的位置。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小段视频，因为其实除了锻炼，吃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放的这段视频也是来自于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阿普利训练营的这个德国老板康婷，他自己录的一段，告诉大家训练前后到底应该怎么吃。因为有些人经常会说，哎，那我训练之前是不是应该空腹呢？如果我吃了东西再练的话，会不会白练？或者是有疑问说，在我训练完了之后，如果我吃东西，会不会就白练了？但是其实训练前后都是应该补充一定的，根据你今天的训练量来补充一定的碳水， 对， 或者是脂肪的，还有蛋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专业的教练是怎么说的。 我们想长肌肉，一定要满足我们的蛋白需求，一定要补充肉类的东西，鸡肉、牛肉、猪肉鱼肉、豆腐、鸡蛋牛奶、酸奶，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蛋白需求，为了恢复肌肉第二步一定要注意吃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是一种热量来源，去锻炼的时候我们需要力量需要能力，所以这种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来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吃，因为吃太多很快会胖啊。第三，脂肪，很多人害怕吃脂肪，可是我们像长肌肉的话，一定要吃脂肪。除了脂肪和蛋白以外，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别的这个脂肪你们选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都很重要。如果我们想尽快减肥的话我建议第一，天嘛别停吃饭。好多人一开始减肥就不敢吃饭，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我们的代谢很快会变慢，然后到了疲态期以后我们没办法再消耗脂肪，所以每3-4个小时吃点东西这些东西一定要包括脂肪蛋白或者碳水化合物，就是比如说是蛋白和脂肪或者碳水化合物和蛋白第二个点，晚上 提前3到4个小时，你们别吃炭水化合物，这样我们可以尽快开始消耗我们身体的脂肪。因为如果血里有血糖，我们身体不愿意消耗脂肪。第三个点，很多人为了减肥不敢吃脂肪，但是因为我们想消耗自己的脂肪，所以我们需要让身体换上消耗脂肪模式，就是给它补充脂肪，它才能愿意消耗脂肪。这三个点你们好好的注意，这样可以尽快减肥。为了更快减肥，因为夏天快到了，我建议两个点。第一个，从今天开始控制你们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早上中午训练前你们可以补充碳水，后面就不吃了，这样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可以消耗自己的脂肪。第二步是训练，为了尽快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增加我们的训练频率，就是说每周3次是完全不够的，我建议5次，4到5次，比如说你们练一次力量，力量完以后再加一点点有氧，比如说20分钟跑步机，然后第二天你们做一些高强度训练，然后第三天休息，然后重新开始，这样我们可以尽快实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刚刚呢，我们看到了一段外国人讲的视频，听起来好像不太听起来好像说话很费劲，但是呢他是一位非常专业的专业级别的教练。 是的， 对，他曾经也是我的教练，康婷是一位德国人，然后刚刚他也是跟我们说分享了在运动前后到底应该怎么吃，希望可以帮助到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草莓音乐节的特派员轩，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4年没练了竟然胳膊上还有肌肉线条的亚森，欢迎你。 大家好。 哎，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探讨了这个肌肉型肥胖的问题，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小 tips， 亚森要不然你自己来跟大家说吧，什么叫肌肉型肥胖？ 肌肉和脂肪都很多，这个可能叫肌肉型肥胖。 对，就他可能肌肉比普通的健身教练还要多，对，但是脂肪也是要多很多。就像刚刚我给大家讲的，他跟我的那个健身教练肌肉含量一样多，但是脂肪比他多了40斤，30多斤吧，大概 只需要减一减脂肪就好 了。对，其实这样的肌肉型肥胖，我们接下来想讨论的问题也是怎么样能够来帮助肌肉型肥胖的人刷脂，然后瘦下来。因为好像听起来觉得挺容易的，但实际实践起来又比较难。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体重的人，他是不乐意去做有氧的。 对，但是你不做有氧是不对的呀， 负重太大了是不是？ 对，因为对膝盖也不好，比如说你跑步的话，还有 做不了，有就是那种特别大强，就是那种就尤其是那种 HIIT HIT，因为他对膝盖的那种承受， 对，像亚森他长时间如果不做 HIT 的话，忽然一开始训练，他之前也跟咱们一起上过那个小团体课， 直接报废， 就是上了15分钟左右他就消失掉了，到门口沙发上休息就 会 觉得 缺氧，是不是？ 对，就会很不舒服吗？ 会，绝对会。 所以也想跟大家讨论的一点是，像他这种体型的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真的瘦下来，把他的那么一身的肌肉给露出来。很担心。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以做有氧，但是不要做长时间的这种，比如说跑一个小时这种是不正确的。对我们这种体重的人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做一个那种在椭圆仪上面那种高强度，比如说快速1分钟，然后慢速的2分钟，这样，然后交替，一直交替，或者然后再逐步的往下减少。比如说你可以快速1分钟，然后慢速50秒，或者说在越来越就是你慢的那个速度会越来越少，把那个 快速的这个维持住就好。 其实我觉得像 HIT 这样的也很适合肌肉型肥胖的人， 但 因为它是属于高强度间歇的有氧，它每一组的时间都不长。 是的，大概40到50秒吧。 对，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坚持不下来的话，其实可以歇一歇，然后再继续。 对，就是 只要做。 如果你觉得强度太大的话，可以从低强度的开始做起。 的， 比如说登山跑是不是很适合肌肉肥胖的人？ 哦、 就是真的要减肥的。 适合肚子上面有一些脂肪的人，他可能会运动到。 其实他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核心， 对核心， 它是核心，你要保持一个稳定，然后同时你还要收缩你的这个腿，然后怎么着、嗯？我觉得还是挺有效果。我不知道那个划船机会不会好一些，因为它其实是 划船机也是锻炼心肺很好的一项。 对，但我就好像没对我没什么太大的。 为什么？ 就是划船机时间可能就是阻力比较小，我觉得，而且运动不到。你热就是达不到你下半身热身的效果，可能只能达到上半身。 可以给大家推荐，可以给就真正需要减肥的这种基数比较大的人推荐甩大绳， 哦， 因为我最近非常的迷恋甩大绳，简直是太开心了。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健身当中有克服一点，就是我什么都不，就是当你连酸疼都不怕了，你在健身上面是没有什么练不好的可能的。嗯、对，因为甩大绳其实你最需要克服的就是胳膊会很酸嘛。 对对对 对, 对， 会很累。然后我就会自我麻痹，忘掉它的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是如果刚刚来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现在已经怀孕9个月了。然后我在做甩大绳的时候，最早是就跟正常人一样嘛，一组30秒。 嗯。 然后后来大概30秒，我自己心里有默默的记。嗯、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能一共甩60下左右。 嗯。 后来呢？我就觉得不累了，然后30秒能甩70下了，然后我就让我教练给我加到35秒、40秒。现在40秒的时间，我可以甩150下， 哇， 就是狂甩，一直在狂甩。 哦天哪！ 对，然后就是我心里面就是在数这个轮回，然后以及享受这个酸爽的感觉，并没有在 get 到有多累。 其实真的看到那个绳子就在波动噗的时候，其实还挺爽的， 很开心， 很喜欢，很开心。 因为那个我听说我的那个教练还在带我们某一位好朋友的老公在练，对，然后呢，那一位好朋友的老公，他也是一个，他不是肌肉型肥胖，他是一个纯胖子，对，也挺胖的。然后他当时就是在做这种练习的时候，好像是，我的教练跟我说是让他做了10组甩绳，然后每一组之间还要做其他的蹦跳的运动，就是这样间歇着，就强度非常之高。 10组甩绳， 对，而且我听说这个战绳的运动还有各种变形式，比如说边做开合跳边做战绳，虽然我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的，我没有见过。 效率太高了，这个。 还有什么边做 上一边甩，然后脚底下一边这样插？ 应该是甩完了再做。 应该是吗？ 对，甩完一组，然后接着做一个那个开合跳。 对，所以这个也是给像亚森这种身材，如果你想急速的减肥下来，其实只要心里做好思想准备，是很好完成的一件事情。 是的，我觉得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你不要怕累，就觉得不舒服了坚持一下，就是不要真到不舒服的情况，就是你觉得还 OK 就继续做嘛。 嗯，轩，我觉得你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之前轩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立过 flag 的， 好像是。 对，他是要把 flag 他的 flag 好像是把体脂降到18以下。 对，我当时那个时候我是2月份， 嗯， 2月份的时候是23%左右的体脂， 嗯， 然后我就希望这个夏天就5月份的时候可以到18%以下。 那现在已经19了耶， 对对对，那天我刚 基本上算是达成了， 对，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除了健身吧，我现在是一周大概健身3到4次， 嗯， 然后可能有3次力量训练，再加一次就是 HIIT 那种高强度的有氧训练，然后同时我就其实真的很注重吃，而且到了夏天可能胃口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然后就是减脂啊，尤其是减碳水和那种高脂肪的食物，所以一下就可能体脂降得比较快， 嗯，而且轩平时是有在自己做饭的，这一点习惯是很好的。不过 是受我们教练的这个影响啊，他就是觉得，因为我看他们都天天自己带饭吃，然后我觉得嗯，是时候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厨艺，同时还能健康的。 他通常都吃得很健康，不过有一次被我抓包的，在健身房，发现他吃了一个炒土豆条配着米饭。 是这样的，哎呀，是因为你忽略了前段，你看到了我后半段，我前半段是 扁豆、土豆，然后还有一点点青菜和米饭，然后吃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把饭和土豆剩下了，因为我知道都是碳水嘛。 那你为什么要做呢？不该，这个故事就不该有开端呀。 冰箱里可能只有这两种食物了， 没有。 比较 我主要想提醒大家的是说。一顿饭里面千万不要吃一种以上的碳水， 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分不清楚碳水，嗯，包括有很多菜类的碳水，最简单的就是土豆，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西葫芦是碳水， 西葫芦也是， 对，西葫芦是碳水，西葫芦在康婷的口中就是叫菜瓜，对， 哦， 就是碳水，它可以代表的就是碳水， 哦， 可以代替碳水， 哦，我知道了，就是北京有一种食物，就是把西葫芦刮成丝， 对， 然后和面，对对对，然后和成面，然后鸡蛋，然后摊成一种饼， 很可怕。 哦，那就是碳水。 包括有一些水果里面都有碳水， 嗯， 你们知道吗？比如最普通的是香蕉， 嗯，对 对。 然后前两天我们家里有那个切了一些杨桃，好像是， 嗯， 像五角星一样非常可爱，然后吃起来也水水润润的，很好吃， 嗯。 后来吃了几块之后，我发现不能多吃，因为它那个里面是含有碳水的。 有很多纤维的， 对，有很多碳水，嗯，是有很多纤维的，所以虽然是健康的食物，嗯，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到有一些水果和蔬菜里面都是碳水， 是，而且还有就有些是含糖，我记得是之前听另一个教练， 嗯， 说就胡萝卜豌豆，其实这样你看似很健康的食物，尤其胡萝卜它是含糖量很高， 它是很健康，但是要看你怎么吃， 怎么吃，对，基本上 如果你要是胡萝卜，嗯，土豆丝配着米饭， 哇， 那就全部都是碳水，你再吃点西葫芦， 高糖碳水， 就对，就很可怕， 日本人就很爱吃碳水， 啊，对对对，我们之前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发现， 啊， 日本人很喜欢吃碳水， 他们有一个主食大套餐，就是拉面，拉面配炒饭还有煎饺， 哇， 就是一个套餐哦，很爽，吃下去， 听起来很爽， 在健身人士眼里就很可怕了， 对，吃完血糖直接飙升。 好，我们第三时段呢，时间也是不多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轩也会在现场给我们教一些增肌的一些小动作，不要走开，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中国有些啊，中国新说唱最新一季定下来的导师吴亦凡， 哦， 然后他前一段时间， Chris， 对 Chris， 他前一段时间新出了一首单曲，非常好听，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吗？ 是和美国非常牛的一个艺人，叫 Travis Scott， 嗯， 然后他们合作的一首吧，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很酷，一起来听一下喽，稍后见。 Girl, you know that.

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33进入到了今天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大家好，我是小雨。那今天呢，首先还是要祝大家在五一的小长假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并且都有一个更好的身材，不要因为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一点小假期就会让自己变胖。然而我的话筒刚刚好像不太认同我所说的，竟然自己歪了下去。好，也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肌肉和脂肪都共存的爱健身的这么一位男子亚森，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 另外呢，一位也是我们草莓音乐节的特派员轩， 同样 他也是一位健身达人，在这儿也是要再次的来跟大家说，2018年草�莓音乐节于2018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届时北京青年广播在现场将设立982福利营，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来领取我们982的限量版礼品。我们的礼品都有： 第一，可以山峰解暑的小扇子；二，可以防尘的口罩；第三个就是让 idol 在人群中可以一眼认出你的非常可爱的小发卡。 我们的展区在哪里？ 我们的展区就在星球舞台的旁边。 哎，是的，也是欢迎大家多多的来关注我们982在今年草莓音乐节上面的一些小小的福利以及我们的展台。那刚刚呢，在第三个时段当中，亚森也算是顺利成功吧，挑战了20个俯卧撑。当然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说你们真的好折腾嘉宾啊，但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希望可以通过不断的挑战能够让每个人都进步成更好的自己。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轩作为一个健身小达人，并且也是从3个月前的体脂23%刷到了现在的19%，大家不要觉得只有4%，但是其实 很艰难， 很艰难，就是越往下走这个数字就差的很多。包括轩本身也是一个看起来就本来就瘦瘦的女孩，她没有过多的脂肪，所以她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那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轩也是打算教大家几个在健身的时候他认为非常有效的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小动作。 是的， 嗯， 那 你可以先讲一下，对，讲完了之后到我们那边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主要是我觉得夏天到了嘛，然后女生都会穿短袖，男生女生都会穿短袖，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大家在那个大臂上有这种掰掰袖的这个肉呢，可以稍微练得紧实一点，所以这个其实也叫什么肱三头肌。 嗯， 所以我想教大家一个小动作，就是可以练肱三头肌的。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呢，其实是窄距深蹲和宽距深蹲。然后窄距深蹲其实是主要是练你大腿前侧的肌肉线条以及臀部，那么宽距深蹲呢，更多的是练的你是大腿内侧的线条。就其实如果穿裤子的话，大腿内侧线条更优美更紧实的话，你可以看到裤子中有道缝儿，是吧？ 嗯， 对，两腿并起来说是很好看的。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这个负重的叫什么箭步蹲。 嗯， 负重原地箭步蹲应该也其实就是练腿部线条，因为我觉得在家里没有一些器材的话，其实练腿部是最方便，练腿部还有手臂是最方便的，所以我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个动作吧。 好， 嗯，那我去了。 可以去。 好， 白白袖似乎在夏天的时候是女生最在意的一个部位。哎，好，对，这里就可以，这个镜头很清楚。好，你可以拿那边的话筒，把话筒拿过来了，只能。OK， 然后第一个动作就是练肱三头肌，就是大家可以，主要是这，然后需要有一个重。 这样吧，要不然亚森你过去帮他拿一下话筒，好不好？白白袖女生都很重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谁也不希望自己的手臂露出来是有白白袖的。 我也有一点 看没有哦， 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就是然后手里拿一个重物，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手鼻子后边，然后你两个手 举话筒的这位朋友，你可以专业一点吗？你一定要把话筒对准人家， 这样的，然后两个手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夹住夹紧，不要往外扩，然后这样的时候，然后你手是这样的方式，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形容，但大概就是这样的动作吧。然后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夹紧这两个手臂，不要这样敞开，要这样垂直平行，然后这样，然后你可以明显感到你这边的肌肉在燃烧，有灼热的感觉。OK， 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第二个动作是窄距深蹲，窄距深蹲其实就是，就是你大概脚与肩平行，然后呢手里拿一个适当的重物，然后这样往后蹲，然后这样蹲下去的时候就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锻炼到大腿外侧的这块的肌肉以及臀部，大概是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或者再往下一点的位置会比较好，就是这样。然后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收臀，这样的话可以锻炼臀部，收缩臀部的肌肉，然后这样是延展出去然后收回来，就大家一定要记得收臀。然后这边拿的是一个重物，然后第三个动作是宽距深蹲，宽距深蹲主要是练的是大腿内侧，然后比如大家把腿展跨的就是展开，然后这个时候也一定要保持膝盖的外展，就是大家不要内扣膝盖，很多人喜欢这样，但其实是不好看，同时也不对的。然后大家要把膝盖往自己的脚尖的方向往外延，然后手里拿一个重物，然后往下蹲，蹲到你的大腿和地面平行的位置，你会觉得大腿内侧非常的紧张，有一种就是绷的感觉，然后有一种抻撕裂的感，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达到效果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上身要挺直，然后大概蹲到这个位置回来，然后也是收臀，这样你的臀部也有一个拉伸作用，然后反复大概做12次吧，负重十，然后做12次， 12次太少了，15个吧， 15次，好，那就15次。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呢，是负重的原地箭步蹲，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练的腿部的力量吧，然后就是大概你手两手拿一个，可以拿两个矿泉水瓶或者更重的东西，然后这样， 哎，举话筒的， 我应该这样，这个方向好了，然后这样下去的时候怎么说，你的大腿，然后你的膝盖也是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后腿，然后这样提回来，然后收臀，然后臀部还是缩紧，大概是这样，可能也要做15个，我觉得会，然后你的身体的力量就是放在你这个支撑腿，你后腿大概就不需要太着力，然后提起来，然后收臀，收的也是你着力的这一条腿的这一侧的臀部的肌肉，大概也是，反正最后三个就是练腿和臀嘛，我觉得不管是女生和男生可能都希望练到的部位。 对，没错， 谢谢， 好，谢谢君的分享喽，你可以先回来。 好， 举话筒的同学也非常的尽职尽责。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易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刚刚轩给我们讲的几个动作都很实用，对，包括可能有一些女生经常会在某红书上面来向我提问，比如说他们会说哎，那个就是做深蹲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其实大家也是统一回复大家，就是刚刚轩也给大家讲了宽距深蹲和窄距深蹲练到部位都不一样，所有动作都是这样。然后我接下来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练臀部的，就是踢腿的这个动作。踢腿动作很简单，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哟，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我的教练是让我直直的往后踢，后来忽然间他跟我说你要往斜侧方踢， 对， 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是往后踢，现在要换成斜侧踢，他说因为你的臀部上面的肌肉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一直往后面直直的踢的话，练到就是臀大肌中间的那个部位，然后呢你一直踢而不练旁边的那块肌肉的话，你的屁股就是会变成 就是凹进去， 不会变成尖屁尖尖的，明白吗？但是咱们追求的好看的翘臀叫做蜜桃臀，蜜桃臀的形状是圆圆的，所以呢你就是要一段时间，就每一段时间在某一个部位的动作你都要换一下，这样才能练到它 各方面的肌肉。 臀部的肌肉也是分好几个区域的， 是的， 然后有什么上侧啊、中间啊、侧旁边啊，就 是很复杂的哟。 复杂的， 想练成一个好的身材真的非常不容易， 很难很 难。 所以轩，你的 flag 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差一点点吧，我可能吃上也没有管住。 所以呢，接下来的三个月，你不如在今天现场再来给自己立一个 flag。另外，我们今天这位肌肉男孩、肌肉胖男孩，也希望你也给自己的未来三个月立一个 flag， 来结束今天我们的节目，以正能量来结束。轩，你先开始吧。 我先开始。我其实还是希望体脂能降到16左右，因为教练也说了，大概15-16的时候，女生就是你腹部的那个马甲线条就可以出来了，也很明显。 这个我觉得是分 人， 还是分人吧。 反正他跟我说我大概15， 因为有些人20左右也出来了呀。 我现在其实有一点点，但就不明显。 嗯哼， 所以但我还是希望可能体脂到16，希望再往下降三个点吧，就比较完美。然后同时也希望这个臀部可以更翘一些，大臂的松弛的肉可以更紧实一些。 现在是2018年的5月1号，所以到8月份的时候你要完成这个目标哦。 嗯。好的， 可能到时候再也没有联系了。到时候我在找轩的时候，就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好，今天我们轩已经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全新的健身的 flag， 也说明他之前的那个 flag 成功了，非常替他感到开心。那接下来呢，今天第一次做客到我们这个环节的嘉宾亚森也要给自己来立一个 flag 了。其实我觉得你的 flag 很好立， 嗯， 因为你基数太大了呀。 这样吧，来一个狠一点的吧。 你别狠一点，你现实，做人要现实一点好吗？ 梦理想要大一些。 因为虽然我知道三个月之后我可能不能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我在休产假，但是我会找其他的主持人来督促你，邀请你来做节目，所以你说的话今天会被作为证据。 嗯， 好吧，那下次来争取体重能在95公斤。 可以可以，很正常。 可以吧，95的，这现在应该是103， 很真诚， 对吧？ 嗯，95公斤， 肌肉不掉 了。所以你打算 称30个？嗯， 所以你打算这几个月真的会通过一些改变来变化吗？ 当然的。 那你打算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方法，就是空腹有氧，但是不太提倡。 嗯， 就是空腹有氧，就早上起来什么。 空腹有氧会有点危险。 对对，会有稍微一点危险，就是早上起来什么都不吃， 嗯， 然后你可以喝一杯黑咖啡或者，美式什么的之类的这种，就是没有任何糖、没有任何奶的东西，然后喝进去，然后立马到健身房。这样是非常非常， 就可能对于这种非常大基数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 这算是一种捷径吧。但是最好随身会带一点那种能量棒或者是蛋白棒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你练完就只练有氧，就不练那个器械这些， 光说没有用啊。你要真的开始做， 对，我 哪怕是开始走极端，只要能瘦 还是很有办有效果的。 好吧，那也希望你能成功咯。然后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跟大家聊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因为亚森虽然他有点胖，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男生，所以他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北京在最近的好玩的一些艺术的展览，大家也可以在近期去看一看，对不 对？ 对 对对，没错，嗯，没错。五一嘛，因为每一年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假期， 嗯， 然后五一的话，因为我本人现在是做艺术行业的， 嗯， 然后就比较关注这些东西吧。然后在，嗯，现在在农业展览馆， 嗯， 应该是到明天 设计周 对，艺术北京啊，2018嘛。然后去年我去了，今年还没有时间去，可能明天会去。然后就是各个画廊798，包括全国各地的，包括上海，还有一些东京的，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的人会来这边做一个，就是为他们自己的艺术家来做一个展台似的，然后都有很多藏家，包括咱们国家这些大陆的这些明星啊什么，包括你可以看到什么像黄渤呀、宋丹丹啊这种大牌的都会在现场过去看一些这种展览。然后还有就是， 所以你推荐的展览是什么名字？ 艺术北京在农业展览馆。 开到什么时候呢？ 好像明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 明天最后一天。 对，晚上到6点就结束了。那六点可能大家都会忙着，就去撤一些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尽量大家早去一点吧。然后门票是 一百块。 我们有几张现场的图片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天的时候， 没有，这个是在三里屯的一个展。 哦，这个不是艺术北京吗？ 这个不是艺术北京，这是三里屯在，这个时间很久，这个要开三周，现在大家去的话还可以来得及。就是一些当代的一些叫 pop art， 就是一些比较潮流的一些艺术的潮流艺术，有一些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啊，一些就像那个米奇，就是因为什么叫 pop art，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像米老鼠啊、唐老鸭呀、这些东西，然后把 很可爱的一些东西 他们的原型来去做一些设计或者做一些创意。就是这个照片呢，就是艺术家，一个法国的艺术家叫Lawrence， 用的是鞋盒上面的那些牛皮纸，非常环保、 哦、 然后用牛皮纸做了它一个外形，然后后面那米奇大家可以看到是耐克的那个鞋盒嘛，把它翻过来彩色的那面、就是、 这个很有创意， 对，没错没错，非常环保。然后这个呢，就是也是以米奇的一个原型来把它做成一个那种解剖啊那种的一个形象来去展示。这个东西就是很不是很贵，就是大概在1000多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就还是有一点就是收藏价值。 这个很适合年轻人， 对，没错没错， 就是在传统的人的观念里面，艺术品可能就是那样的，对，可能就是不太能接近生活，但像这种艺术品又很可爱，又是有名的设计师，然后收藏在家里还比较有意义，我觉得还 属于买得起的艺术品。 对，是买得起的艺术品。 然后这个是艺术北京的一个从俯拍的一个照片，然后就各大画廊就非常看似很高端，其实说白了就是画廊摆摊嘛，把自己这些东西摆出来，然后 让画廊大聚会， 对对，聚会也算是这些朋友们。这个是黄渤， 哦， 对，他也会每年都到这种， 哦，我觉得这些展览上面都会有很多明星。 对，这个是林依轮吧，应该。 我的爱情鸟它已飞走了，是他们 涉及的就是那个行业好多、 哦、好突OK， 好，这是亚森给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介绍的一些展览，也是可以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这些小长假当中不想出去玩的话，其实北京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艺术展览来提供给大家观看的，不光是五一，各个假期其实都是会有，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嗯，好，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也感谢亚森，感谢轩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健身的，无论是失败的一些小经历也好，还是有些人立的 flag 成功的也好，总之都希望大家在健身这个事情上呢，之前我们也一直跟大家重复的是，健身不是为了让你变得越来越瘦，或者是变得越来越不健康，而是通过健身让你的身体各个机能都变得更好，让你的整个 态度， 对，让你的整个的状态都变得更加的积极上向上，包括我觉得健身可以改变人的性格，也可以改变人的生活状态，也可以改变人的人生态度，还可以整容。对，因为我最近对比了一下，发现我在彻底没有健身之前和健身之后，就连长得都会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对，真的是会这样，就你整个的状态是会不同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健身这件事情上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无论是从少吃一顿晚饭开始呀，还是说从稍微跑跑步开始，还是只要你能动起来都比不动是要好的， 从简单的涮水开始， 对，从简单的涮水开始，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些油腻的东西。 是的，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小雨，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 拜 拜拜。Sweet music.